关注微信公众号"碧蓝北京"，大写的"碧"，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来了您嘞！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戏迷乐。 勾陈梨园史话，一海奇珍赏听。名家新秀登场，弹板丝弦齐鸣。京城听戏何处去？戏迷乐里觅知音。 亲爱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好，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戏迷乐，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尚远。在上周和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您播出了北京电台1990年录制的新春听众戏曲联欢会的实况。今天节目的上半段呢，我们继续为您播出。这个联欢会是1990年的春节之前，我们北京电台特地举办的。戏迷票友是戏曲事业发展传承的重要力量，一方面他们是戏曲最忠实的观众听众，另一方面呢，他们自娱自乐，经常演出演唱，还与专业演员进行艺术切磋，还有一些技艺杰出者下海成为了专业演员，一些资深的老票友身怀绝技，腹肆宽广，就连专业演员也虚心向他们求教。应该说这场演唱会啊，反映了当年北京的戏曲业余爱好者演唱的水平和风貌，其中不乏高手，还有一些年轻的票友后来成为了京城名票。您从演出当中主持人的介绍里可以听得出，当年参加演唱的很多是年轻的戏迷票友，还有一些当时是在校生。屈指算来，将近30年的时光过去了，当年的青年票友如今也已经步入中年了，不知这次播出的时候他们能不能听到自己的声音。为了方便您的收听，我们也保留了当年演出的主持部分，担任主持人的是我们北京电台资深的编辑主持人万海，资深的播音员冉迪。下面就请您继续接着上周来欣赏1990年北京电台组织的新春听众戏曲联欢会。 咱们北京有一所京粤戏曲艺术学校，这里的学员呢都是来自业余训练，他们有的是干部，有的是技术员，有的是医生，有的是教师，还有不少大中学生。虽然他们的日常工作当中都很忙，都很劳累，但是他们一有时间呢，就到艺校去学习唱腔、练习发声、学习表演、练习身段等等的基本功。几年来如一日，他们的演出得到了社会各界的肯定和赞扬。下面呢，为大家演唱的是北京中医医院的内科大夫王小红，他唱的这段是盘夫中的官人好比天上月。王小红这名字好啊，姓王叫小红，他从小就红了。大家欢迎。 啊，官人 家都看过搬上银幕的粤剧戏曲片《红楼梦》吧，那感人的唱段委婉动听，真是百听不厌。今天来聚会的北京工业大学的学生王卫立和现在在北京纺织品进出口公司工作的韩春红，来为我们演唱粤剧《红楼梦》中的黛玉进府。 接下来演唱的演员叫韩春红。韩春红是北京纺织品进出口公司的翻译。下面呢，我们就请欣赏《红楼梦》中的一段，叫《金玉良缘》，大家欢迎。 你们呢，今天是从古到今，天上人间，这地间称心满意的事，我不龙小曲将心 将北调聚集。大师名家谈艺。 教场比武嘛，有许多打的，完了之后啊，一定要沉静一些，所以我就成了 用到了各种摆饰，有不少娃娃腔，对于科班里初学戏的小孩来说比较适合。 新的一年，2018戏迷乐时间扩充，每个周六周日晚上9:30到10:30，这里是展示院团演员的平台，这里是传播梨园文化的园地。 敬请关注2018年戏迷乐。 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文艺广播戏迷乐栏目，我是主持人尚远。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为您播出的是1990年北京电台组织的新春听众戏曲联欢会的实况，这也是我们新近整理的资料。您听啊，刚才的越剧戏迷唱得多好，越剧虽然是发源于南方的大剧种，但是在北京群众基础特别好，到现在北京依然有非常多的越剧戏迷还有爱好者经常登台演唱。下面我们请您继续收听我们整理的这段历史录音。 听众朋友，刚才我们欣赏了越剧唱段，京剧张派唱腔是委婉大度清新俏丽，喜欢张派唱腔的戏迷们，今天我们为您介绍一位颇具张派风范的朝阳区农机局的干部张君梅同志，大家欢迎他演唱《望江亭》选段。 来听了这些业余戏剧爱好者的表演，水平都是很高的。这么看来，中国古老的文化也是不会被冷落的。下面将要表演的是一位商业战线的职工，他叫吴建华。从小呢，他就喜欢京剧，而且是多才多艺。听说他的软弹的是很好的。下面请他演唱一段《吕布与貂蝉》中的小燕一折。 红大雨天大 亲爱的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是1990年北京电台在老舍茶馆组织的新春听众戏曲联欢会的部分节目实况。那么今天这个部分呢，先为您播到这儿。由于时间很长了，个别地方声音稍有瑕疵，也希望得到您的谅解。广告之后，下半时段戏迷乐，我们请您欣赏京剧名家名段。戏迷乐尚远和您广告之后再见。 下面请您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劳动托起中国梦》，杨晓光、郑华作词，朱培华作曲，合唱。